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40集。两人都打了一个寒颤。苏瑜道：“ 沈君，你对朝廷命官用刑，你头上的脑袋是不想要了吗？啊，你就算知道殿下的行踪，又能如何？殿下岂会听你谗言，和你这个落水狗走一道啊？还是说，你打算把殿下也杀了？你真的狗胆包天啊你啊！” 沈觉冷笑：“ 还是不肯说吗？倒挺有骨气。原本该挨个刑罚都走一遭，但咱家赶时间，不同你在这儿歪缠。来人，直接上个弹琵琶吧，把人参汤备好，定要他俩把这个滋味尝个够。” 他点着膝头思量了一会儿，对苏瑜一笑：“ 你是个有胆的，就你先来吧。” 沈觉话音刚落，立时有几个番子上来，先把李长言拖到一边，按着他的脑袋让他仔细看，再把苏瑜按在地上，手和脚都固定住，衣服扒掉，露出胸腹。苏瑜骇然大叫，嘴里骂个不停。那边已有番子拿着尖刀上来了，都是用刑的老手，牢狱里头使惯了的，眼皮都不带眨一下。弹琵琶听着好听，实际上惨无人道，把人的肋骨条当作琵琶弦，刀尖当作拨片，在犯人的肋上来回走，不一会儿就鲜血淋漓。这老手老就老在力道掌握得好，刀尖在肋骨条上走三四圈，人都不会死，晕了就用水泼醒，兼用人参汤吊着，想死也死不了，想活更活不成。有时候胸上血肉都脱尽了，刀尖直接弹上肋条，还真能弹出好听的响来。苏瑜已经晕了两回了，胸腹上血流如注，一面有人弹琵琶，一面有人往他口里灌汤。沈觉静静看着，手里抚弄腰间玉珏的流苏，冷漠得像一座冰雕。李长言看得心惊胆战，手脚都发着抖，看不下去想要扭头，番子就把他的脑袋掰回去，想要闭上眼，番子又拨他的眼皮，总之一定要让他眼睁睁地看着苏瑜如何受刑。朱顺子苦巴巴地对夏侯炼说：“ 哎呦，咱们俩不过是两只无足轻重的小虾米，沈觉应该不会对咱们用大刑吧？” 夏侯炼也看得有点发怵，但还是安慰他说不会。他们就蹲在殿堂前的游廊底下，堂子里的情形尽收眼底，夏侯炼还是头一回见这个。他们当刺客的虽然做的是人命买卖，可向来讲究速战速决，最好一刀毙命，从来没有对猎物施过什么刑，更没有这些花样。伽蓝里头处置犯了事儿的刺客也是上鞭刑，虽也难挨，可比弹琵琶之流还是好上不少。饶是见多识广的夏侯炼皱起了眉头，避开了眼。 死了。 番子住了手，对沈觉说道。苏瑜已经断气了，挺在地上，胸中白花花的肋骨暴露在空气里，能看见底下的两半肺。李长言瘫在地上，两眼发木。沈觉目光落到他身上，轻飘飘的道：“ 到你了。”“ 我找，我什么都找。” 李长言西行到沈觉身侧，哭着道：“ 我们约好，父王从嘉定启程往北来，我们在河间碰头，在河间碰头。”“ 然后呢？”“ 然后一起去京城，魏公公会在京郊接应，秘密带殿下入宫，他们要逼万岁写遗诏， 立福王为太子。 李长言泪流满面。 沈觉，我知道你不可能让我活，但求你给我一个痛快的，求你了。 那就如你所愿。 沈觉往后一靠，按了按眉心，一个番子走上前，抽出腰刀，揪住李长言的长发，刀在他脖子间一抹，鲜血喷涌而出。朱顺子看得眼睛发直，喃喃道：“ 要到咱们了，要到咱们了。沈觉人就这么点儿，不可能带上咱们俩累赘去河间，更不可能把咱们留在这儿走漏他风声。咱们要死了，咱们要死了。” 夏侯恋也微微悬起了心，他的刀被收缴了，没有刀，他们就是案板上的鱼肉，任人宰割。他四下张望，看有没有什么道可以逃走，但各处大门小门都被番子把守得严严实实，上房逃跑倒也行，只是也颇为不易。死在这儿确实挺憋屈的，没想到活着从茄兰出来了，到头来死在沈觉手里。不过也没什么不好。夏侯恋望着天空，竟然笑了笑。要问的都问到了，番子们把苏鱼和李长言的尸体拖到天井底下，扔进尸坑。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，石砖上青暗的煤胎闪着湿湿的光。风小了许多，微微吹动屋檐下的六角灯笼，光和影在地上徘徊。沈觉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，起身往楼上走，不经意间望见了游廊底下的夏侯恋。他蹲在街上正望着自己，灯笼的光影落在他眼睛里，明暗交杂。他是个形容落拓的男人，脸颊瘦削，不甚起眼，不笑的时候眉眼间有孤独冷峻的味道，时常低着头不怎么说话，偶尔淡淡的笑，笑意不深，达不到眼底。他像一个离家出走的孤魂野鬼。沈觉忽然这么觉得，像收起獠牙敛去煞气的夏侯恋，尤其那双眼睛形状那么相似，只是多年以前他看见这双眼的时候，他还汹涌着滔天杀意，而如今这双眼仿佛枯寂的古井，寂静而幽深。沈觉朝他走过去，朱顺子顿时身子僵硬，躲在夏侯恋身后低声道：“ 来了，来了，阎罗爷来了。” 沈觉在他跟前站定，低着头问他看了那么多会不会觉得害怕。夏侯恋摇头：“ 你这双眼睛我看着很眼熟。” 沈觉道。夏侯恋摸摸自己的眼睛道：“ 是吗？像谁？”“ 长得太好了些，像夏侯恋。” 沈觉定定看了他会儿道：“ 弯了吧，给我装起来收在罐子里。” 他撂下话便回身走了。夏侯恋愣在原地，这家伙什么意思？几个番子走过来要拎他，夏侯恋扭头就跑，游廊被堵住了去路，他撑着竹篮跳到天井里，身后响起刀刃破空的呼啸。夏侯恋矮身低头，雪亮的刀刃在他上方划过，带出刺骨的寒气。番子们都逼了过来，夏侯恋只好应战，一把刀用刀背砍过来。夏侯恋侧身锁住那人的手腕，用力一拧，咔嚓一声，那人的手臂脱了臼。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